多才谭志强，讲是讲非陶君衡，词平衡是梁锦祥，三个唔同风格嘅人喺埋一齐，会擦出咩火花呢？逢星期二晚十点至十一点半，谭志强频道自有分晓。 手臂和雙腳的毛毛好像原始森林那麼茂盛，那麼愛眼，夏天怎麼穿背心和比基尼啊？ 不用怕，變靚啲的彩光和激光脫毛一口價都是288元起，你看我全身每個部位都那麼光滑亂白，都是所費無幾的。 嗯，那我快點要找變靚啲幫手了，準備好迎接夏天才行。 女人味是源自一舉手一投足，夏天到了，不想一举手一递脚就被人笑是原始森林那么尴尬，快点清理了些碍眼的毛毛啦，变靓些彩光激光脱毛一口价288元起，热线是8101183。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公车，阿妈话我真是变态。非洲牛肉好吃，因为红色。起来起来起来，整个世界舒适，老婆仔都走嘛，起来老婆仔都走嘛，话债话债话我债。 好，星期六晚的北上频道啦，咁今晚呢就又是好多朋友坐咗喺度噃，有阿卡鲁啦，有阿 Steven 啦，有阿 Dick 同埋静啦，仲有我啦，咁五个人喺晒度啦，咁今晚就最后一晚讲奥运啦，好唔好啊？真係好叫烦啊，真係。 仲有呢个残奥喎。 残奥唔讲啦，残奥留返第啲节目讲啦。其实呢个礼拜都即係上个礼拜因为睇完个闭幕式啦，咁其实呢个礼拜都听，其实啲节目都讲过㗎啦，咁即係我哋都循例埋下斋啦，即係讲下嗰个闭幕式嗰度啦。咁有冇睇晒呀？ 我睇晒。 你睇晒。 我睇晒你个闭幕式。 我冇睇过。 睇唔晒。我就嗱，因为我呢个礼拜我就成个礼拜喺泰国啦。我就唔喺大陆嘅。咁就跟住就其实我啱啱闭幕式嗰晚我就喺泰国嘅。咁所以就冇机会睇晒成个直播啦。咁后屘返嚟睇，其实我都系我睇录影呢就睇到去這個英國的八分鐘表演之後我就沒看了，因為我感覺就我覺得看開幕式就有些新鮮感啦，但是看閉幕式呢，即如果你看中國那邊的表演呢，就實在是已經有少少吃不消了， 是 即是那些 幾場中國表演 我已經開始是很恐懼見到兩隻顏色，就是嗰隻好亮嘅黃同埋好亮嘅紅，即係如果撞埋一齊呢，我就眼睛都會流眼水，係呀，即係唔頂唔順，所以後咩我直情睇到去倫敦嗰個表演之後，我就即係冇睇到啦。 唔係佢一開頭嗰個中國嘅閉幕式啦，即係我覺得大家睇到個開幕式嘅時候，咁大家即係嘩啦，即係我諗緊嘩佢閉幕式會點搞呢，即係俾我嘅感覺係有少少嘻呵下起嘅，即係有少少爛尾嘅感覺嘅。 係啊， 原因 是真係有爛尾， 即係有少少爛尾嘅感覺嘅。我唔知其他即係點睇啦。我會覺得係，喂大佬，你即係你好求其囉，即係你中間擺粒星，我已經覺得係嗰粒星嚟啦已經。咁你跟住喺度搵啲人喺度玩花啊，玩太陽啊，咁即係做乜啫？你想點啫？ 咪揸到乾曬咁囉，即係個感覺就係、是。我就嗱，因為我睇咗好多 BBC 嘅訪問啦。即係咁當然就喺英國嗰邊嗰個角度去睇啦。咁嗰晚就其實就我睇咗兩個仁兄嘅訪問，一個呢就係英國而家嗰個新嗰個市長，即係嗰晚即係揸旗嗰個啦 ,Boris Johnson 啦，同埋就睇咗碧咸嘅訪問啦 ,BBC 訪問兩個。咁佢係一個同一個場地嘅，就係夜晚呢個閉幕式完咗之後呢，英方嗰邊呢就有一個party， 係係， 咁跟然之後咧，就個記者就捉咗佢兩個，就做咗一個大約五分鐘至十分鐘到嘅訪問啦。咁嗰個 Boris Johnson 俾我感覺咧，就其實我都想講下佢，因為 佢真係好正囉，就係佢好有彭定康 feel 嘅。 我覺得佢好有年青彭定康 feel 嘅。頭髮蓬鬆啦。嗱點解會講佢先呢，首先就係呢，其實閉幕式之後呢，中國內地嘅網民啊或者一般嘅輿論對呢條友呢就踩得佢好緊要嘅。即係就話佢冇儀態啦，話嗰日出場冇儀態，就話佢大部分嘅時間呢隻手呢就插咗喺袋度啦。又話佢即係接旗嘅時候又冇同呢個中方嗰邊嗰條蛋散啦，我唔記得佢咩名啦，就叫做蛋散啦。咁咧就冇握手啦。 唔係，我想補充一點係咧，嗰、那個英國嘅倫敦嘅市長啦，咁佢接完個旗之後啦，咁臨尾係阿羅格都企喺中間噶嘛。 羅格企中間咯。 咁然之後有握手噶嘛？ 有握手。 我記得英國個市長主動去走去羅格啦握手啦。咁然之後咧， 但係冇同中方握手嘛。 大家係 miss 咗 part， 係好明顯點解咧？因為羅格係企咗喺中間嘅位嘅。咁而英國倫敦市長咧係行咗兩步，諗住同阿北京嗰條蛋散去握手嘅。咁北京嗰條蛋散又唔理佢，咁行咗落去啫。 其實三個都唔係好啱噶啦，我話俾你聽 喺上邊。嗰個好奇怪， 好奇怪。咁但咁咧就跟住就下星期我就覺得哇好正啊！呢個倫敦市長。咁後屘我 check 翻佢嗰個履歷啦，佢好正喎。嗱首先咧，佢唔係。佢原來本身唔係倫敦人嚟喎，咁佢08年做市長啦，佢保守黨嘅，咁跟住然之後呢就血統就混到亂曬龍喎，佢有土耳其血統，有德國血統喎，咁然之後就同埋大部分時間佢喺 New York 出世㗎喎，咁呢就同英國真係冇乜關係嘅，即係佢當然係英國人啦，咁同埋呢佢大部分時間，同埋呢條友原來係名嘴嚟㗎，即係佢做市長之前其實佢係話佢撈過好多飯㗎，佢首先佢喺牛津呢，佢有啲似彭定康，佢係讀呢個古典文學嘅。 OK， 咁跟住然之後咧保守黨啦，跟住咧就佢做過好多佢做過好多報紙嘅編總編輯啊、專欄啊、出書啊，佢即係同彭定康即係差唔多。咁所以咧就即係咁我嗰晚睇佢嗰個訪問咧，佢你咪見到佢係其實閉幕式嘅時候，佢都嗱佢就著西裝又唔扣紐啊，咁行出嚟。 扣 牙下咁樣 扣唔到， 咁但係呢我嗰晚 BBC 睇，因為佢開緊 party， 佢個樣更加直情係一個，如果唔識佢以為佢一個醉酒佬，同埋亂叫曬龍啦，跟住嗰條胎呢就已經跌咗落去個心口度啊，之如此類，咁即係同埋有少少醉意，咁跟住佢就一訪問佢就好大，即係好大聲，佢就我哋同呢個即係用英文講，我哋同呢個IOC 開過好多次會㗎，最強烈嘅訊息話俾我哋聽咧，就係咧，倫敦奧運一定唔可以好似北京奧運。因為佢話佢呢個係 IOC 講咧，佢話我哋係唔想再有一個北京奧運。咁佢冇再講落去啦。即係佢多次係咁講，就係我哋係好強調咧，我哋應承呢個 IOC 咧，我哋唔會搞一個。係再搞一個北京嘅奧運出嚟嘅，咁其實大家就知道，即係譬如話，即係同埋佢，即係佢中間嘅內容就係、是、其實根本完咗成個奧運就係俾成個，即係我諗俾外國好多國家嘅一個感覺，就係成個奧運咧就係中國嗰個動員能力好強啦、 啊， 即係佢都嗱、譬如話訪問碧咸咧，碧咸就仲有趣，咁就問佢話個閉幕式好唔好睇㗎，都幾好睇啊，咁佢話不過佢有啲哇好多細路仔喎。佢啲細路仔真係好多喎、啊，哇！真係，我、如果喺英國咧，我真係揾唔到咁多細路仔做呢啲咁嘅表演，即係你知英國人嘅幽默就係咁樣嚇。咁所以即係我諗係有啲單單打打咁樣咯。 嗱。岔開少少去講先。咁咧，碧咸有個小插曲嘅原因係咩咧？咁佢去閉幕式之前咧，咁佢係同 Victoria 同一架喺法國度嘅時候咧，咁原來即係我睇返報章講呢，就係、是、呢原來佢同 Victoria 係炒咗車嘅，即係 咩 撞咗架車㗎，撞喺法國， 喺法國， 喺法國撞咗架車，跟住呢報紙又話佢咩呢，佢抌低咗佢老婆飛咗去北京做閉幕式。 我呢啲好少意 思。咁返講啦，我自己嘅感覺係咩呢，就係、是、個倫敦市長同個北京市長兩個人一齊行嘅時候呢，令我感覺係咩，大佬而家唔係回歸呀，你即係個蛋散使唔使咁嘅樣子。 我睇緊嘅時候呢，我你知我即係成日胡思亂想，咁我睇緊佢哋交嗰支奧運旗呢，咁我就喺度諗啦，咦，唔希望有一日呢，就係、是、呢由呢個北京有條蛋散呢就交返嗰支香港嘅紙巾俾呢個 Boris Johnson， 呢個 Boris Johnson 呢拿住支旗呢就唔係搖喎，係即刻擺落地下，跟住係咁攞，打嘛打嘛打嘛打嘛，跟住就擸幾啖痰 咁樣跟住咧就完咗呢個典禮，哇！咁就開心啦。 之後聖巴之咩？ 唔係呢個就我即時 英國國旗加埋政府標誌上 去，快唔快咁啊 ？OK， 我覺得幾即係有少少，我覺得我唔可以話感觸嘅，但係一個可以話諷刺嘅嘢就係、是無論你幾憎英國人都好，最後英國嗰支國旗。是你北京市道升起的，因為是奧運的關係。 有多四名 Queen 啊。是同埋我即係額外想講樣嘢係呢，你會即係我諗有個比較係你喺嗰、那個閉幕式你會聽到即係英國嘅國歌啦。咁佢翻譯翻到中文我有睇過啦。喂大佬，我覺得即係人哋嗰、那個。 亂 Q 咁翻譯。 唔係至少我有聽過英文嘅，咁佢係唱緊嘅英文，我覺得係有啲意思囉，即係調轉頭翻返去係我哋國歌咁計。而家唔係彈唱， 佢好俾面㗎啦， 係啊， 佢俾你用返佢自己嗰啲人去唱國歌，大佬佢一係喐下，我整幾個嗰啲又大陸嗰啲北京僆仔僆妹同你唱，唱到你首國歌亂曬龍，你真係吹佢唔唱，掹佢唔唱， 係啊。 仲有你有冇發覺留意呢，就嗰、是、啲英國國旗呢係三支國旗裏面零舍炒㗎我唔知嗱，我冇咩陰謀鬼㗎，你講真係睇到，我就有片㗎，真係我唔知點解嗰支英國國旗好 Q 巢喎，係啊！另外嗰支咩Greek 嗰支啦 ，IOC 嗰支啦，跟住仲有 China 嗰支冇問題嘅。 China 嗰支明顯燙過啦，但係永遠有嗰一嘢揈開㗎嘛， 啲風都大啲。 係 啊，咁同個表演咧，個表演就覺得點啊？嗱，喺大陸咧就俾人就喺大陸就踩到嗰八分鐘表演咧，即係一文不值嘅。 嗱，我咁樣講啦，我覺得英國人個表演成即係佢用個巴士作舞台，我覺得有佢幽默感嘅地方，我會咁樣，我自己咁樣諗就係話，我唔需要用你中國人嘅舞台，係因為我你自己搭咗個巴士上嚟，整個舞台出嚟。我覺得呢樣嘢係因為佢用個巴士作舞台㗎嘛，第一樣嘢。咁然之後佢嘅表演啦，突出咗幾樣嘢，即係我會覺得多種族啦，倫敦，即係無論有黑人啊，你見到有佢所嗰班藝術表演者都有少少似醉酒鬼 feel 啊，咁倫敦係咁啦。然之後遮嘅原因就係、你基本上你唔知道幾時落雨，係 啦， 呢個係絕對。 我覺得好 honest 啊，即係有遮嗰、那個遮嗰個咧，就係、是、我話俾你聽，我呢度即係唔係好似北京咁樣冇藍天，話俾人聽有藍天，我呢度係落雨，係咪先？呢個話埋俾你聽先。即係仲有一樣嘢，佢一個有一樣嘢有意思喎，咁有啲單車嘅， 係啊係啊。 其實嗰、那個你知唔知係代表乜嘢？ 係咪倫敦？嗰啲街頭 唔係，其實呢、這個係啦，環保啦，同埋咧就係咧呢、這個新任嘅市長咧 ，Boris Johnson 咧，係喺倫敦係好出名，就係佢成日揸騎即係踩單車翻工嘅。 哦， 咁所以呢個係佢嘅係一個特徵嚟嘅。 嗯， 咁所以就我諗係一定係多多少少同佢有關咯。 嗯， 係啊，即係我覺得就但係即係我先講就喺大陸嘅啦，大陸就大部分嘅傳媒啊或者網民就係、是、即係都係覺得佢啊。嘩啲表演咁嘅即係又唔夠 grand 啦、 即係佢哋 expect 係講 唔夠大佬 我哋嗰啲每個環節都一萬幾千人㗎嘛你冇一萬幾千都起碼有一二千人咁樣啦、即係 三兩都有 係啊冇三兩都有咁佢就覺得呢啲唔係表演囉 佢完全佢係佢一即係佢一向今次嘅表演都係嘅，佢玩緊個創意藝術嘅、你好明顯係睇得到嘅， 絕對睇到啦。 同埋我幾覺得佢個標誌係做得好 OK 嘅，因為如果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佢係突出，當然啦，佢用2124個字啦，但佢個底色， 佢係將成個 英國國 旗係 套咗入去㗎嘛， 然之後再套翻個 係 啊，所以我覺得 唔係嗰個其實之前都俾好多人彈過嘅，咁、但係anyway， 佢真係一個。幾前衛嘅一個 design， 即係你好唔好就見仁見智囉、即係我嗰日睇個表演就係、我就反而係覺得漏咗一個人囉就係、詹士邦囉其實應該因為開頭嘅時候其實佢啲 background 襯底音樂呢係幾有嗰個 feel 其實應該即係有一個詹士邦咁行出嚟就幾過癮囉、 當然啦我同大家都即係有一個同感就係、是碧咸個腳係流咗少少， 係啊， 呢個真係好求其啊！劈出去。 嗱，另外咧要講啦，點解 係有少少塌翹？ 係啦，嗰腳係諗住應該會西到鳥巢噶，啊點知西翻落去？ 都唔係佢真係好求， 好求其，好求其，一擺就 已咁踢腳 就踢出去啦， 都係。 嗱，但係講翻碧咸個腳咧，就會睇到咧，即係我哋內地嘅民眾咧係幾咁中意碧咸啦。原因係咩咧？本身請嗰扎禮儀小姐或者 anyway 禮儀先生， 係啊啲先生， 咁咧一個波。個波一落咗去之後 就開始 搶，咩都唔理啦，搶啦 搶啦。其中一個係咩呢我見到啊， 係攬住牌嘅，攬住牌嗰啲意思就係咩？其實嗰、那個係國家體育委員會裏頭嗰啲正 工作人員 或者 攞到波嗰係工作人員， 攞到波係工作人員，但係成日追落去嗰下感覺係好強。 唔係佢攞完波之後嗱，你唔好搞我啦，波我啦， 唔係 攬住咗個波係 已經有進步㗎啦。如果冇訓練過打交啦，已經係，所以係應該俾翻 credit 中國嘅呢、這個係。 嗰下呢啲打交會坐監嘅，唔打得呢啲。 系，即系要训练过噶，呢啲就系 有辱国体啊！ 涉及国家利益啊！呢啲呢条罪你估轻啊？ 翻到即系成个闭幕式最后咧，我真系觉得唯一我咧赞嘅地方就系咩咧？佢放咁多国家入场嗰下咧，即系因为佢系一次过开晒门咁俾唔同国家运动员入嚟啊嘛，咁、你咪可以一个大兜乱嘅感觉咯。咁、我觉得呢个系 O K 嘅，但系最流嗰下就系咩咧？就系、是、喂大佬，你唔好揾三个外国人。喺一個類似即係上登機嗰個咁嘅樓梯度企咗上去，跟住就走啦！大佬，呢啲橋我哋都諗得出嚟啦！你仲要喺個場館裏頭將每一日嘅低，即係每一日嘅片段剪咗出嚟，但我望到。哇大佬好似大部分都係你中國嘅運動員嚟㗎喎，即係包括乒乓波嘅張怡玲啦嗰啲啦，咁佢入播好多嗰啲即係比較上係著重於內地嗰個運動員嘅片段囉、我覺得嗰下 啦， 我覺得嗰下係留咗啲囉，即係唯一 嘅感覺。喂，同埋，即係成個閉幕式有冇聽到話有咩假嘢咧？冇再收到風囉？ 冇啦，但係其實我到閉幕式我先講，因為完咗時候先講，大家係。即係有冇留意到一樣嘢係 miss 咗一樣嘢嘅？成個喺北京奧運無論開幕式同埋閉幕式冇出現過咧，就係吉祥物，唔見咗個五隻福娃，係 咩？ 冇 嘅，係又真係唔多個。 嗱，係咩咧？閉幕式 我唔敢講百分百。 閉幕式影咗下咧，鏡頭就係咩咧？就係影咗下咧，有個人上嚟，但係咧冇一個鏡頭係影過五隻福娃真係上台嘅。 因為已經證明唔係吉祥物，唔係吉祥嘅嗰啲。 但係咧，我嗱，但係咧有咁啊講，即係呢個咧就真係。 正如我所講係福娃。 但係咧呢樣嘢要另外講就係咧，我 friend 就講笑咁話咧，佢喺網上睇到，我仲未抄出嚟，即係希望大家各位網民如果抄就抄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嗰五隻福娃嘅顏色咧，其實有人咁講過。其實嗰五隻福娃咧係照 Kilolo 咁吸出嚟嘅，係綠色、黑色、紅色、黃色、藍色，就係嗰五隻 Kilolo。 而家事後過咗，有好多呢啲妖言惑眾嘅嘢。嗱，我講過又好有趣嘅，就係中國咁，即係中國嘅內地即係出嚟啦，就係佢話嗰個最後埋單，而家攞咗51個金牌就唔係攞五係咪51個金牌、21個銀牌同埋28個銅牌， 加埋100面。 加埋100面，係啦。咁佢話咧，呢個咧就係非常之有意思，係同呢個汶川地震非常有意思。因為佢對翻咧就係、是、咧汶川嘅地震咧就喺2008年5月21日2:28開始嘅。咁你佢其實有少少勉強，但係你再諗下，五十一就會係 match 翻 with 呢個好似5月21咁樣啦。咁21個銀牌咧，咁啊21號就係21個銀牌啦。咁仲有。有28個銅牌就係2:28嗰個銅牌啦，同埋咧就成個組合咧就好多五同二嘅，同埋好多二同八嘅2008，咁全部夾埋好 Q 字，呢個係即係大陸嗰啲人揾抄出嚟嘅，咁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奇離嘢啊走曬出嚟咯。 同埋最後今次個閉幕式，另外要講一講啦，就係佢之後完咗個花之後咧，咪動咗個塔上嚟嘅，即係嗰個塔之後咧咪有唱歌嘅環節嘅，我想講個。唱歌環節係不知所謂啦， 我冇睇啦。你咪講緊，你咪講緊啲 文藝呢個表演晚會嗰啲咁嘅款。 係直情其實 唔係嗰晚嗱，我冇睇後面嗰橛啦，企開頭嗰橛咧，我就已經係啦。即係譬如我啊 ，Steven 啊，卡魯啲成喺大陸啊，即係你喺中央台睇得多。喂，大佬頂你咗塊中央台嗰啲晚會啊，個禮拜六日嗰啲晚會嗰啲表演隨時好睇過閉幕式嗰啲啊。 但係嗰啲見親我都轉台嘅喎、 啊 我撳親都轉台， 唔係我有時都會睇一睇嘅，即係但係就係嗰啲嘢嚟啫嘛，即係你對中國人，喂，即係如果你話我喺個內地嘅喺度住嘅人，喂，即係唔好再俾嗰啲嘢我睇啦，即係個禮拜六晚， 咁佢唔係做俾你睇嘛，做俾外國睇嘛， 係咯，係咯，嚇 。總但係咧嗰個咧就係點解咧？我話不知所謂係原因，佢動咗塔上嚟之後啦，咁咧一大扎人喺度唱歌啦，咁包括可能我記得冇記錯係有即係玩一 啲香港明星嗰啲嘢啦， 香港明星可能有啦，咁佢有內地嗰啲唱高音嗰啲啦，咁即係難一成啦。嗰個感覺係咩咧？ 因為你實即係作為一個 stage 講淨係個舞台，因為你實在下面太多表演嘅人喺度咧兜住咁圍住嗰個塔啊、嗯，你變相係咧完全突出唔到台上嗰陣嘅唱歌嗰陣嘅，咁、嗯、你就覺得好立亂啦，即係成個 show 係好似咧即係柴娃娃咁求其搭出嚟一扎嘢，咁、嗯、變相我覺得。嘩搞錯，點解即係點解會搞到咁呢， 係幾粗糙㗎。 同埋我終於分析到，即係我終於分析到同埋留意到一樣嘢，就係咩所謂假煙花嘅嘢，其實我諗閉幕式佢都有㗎。原因係咩、嗯、就係你會留意到每一次放煙花，當然淨係北京鳥巢咁計啦，因為你係咁放煙花嚟、嗯、有其他煙㗎嘛，即係你有啲白煙喺度㗎嘛，你會由從啲光嘅煙花之下你會顯得到㗎嘛。但係佢一個 wide shot 影落去嘅時候wide shot 影住鳥巢啦，其他外圍放嘅煙花呢 好 sharp 嘅。 走 sharp 嘅，同埋咧你睇唔到煙， 好清晰，好清。 點解你會淨係見到一團光咁升咗之後，咦？點解側邊冇啲煙嘅？但係佢係連續咁放嘅喎，咁佢啲火，即係嗰啲煙喺咗邊？煙幕去咗邊咧？即係咁咯。 新嘢咯， 冇煙煙花嘛， 激光花嚟嗰啲，你真係 大陸發明噶嘛？ 係咯，咁啊，即係大約 聰明人就睇得到啦。 大致上個閉幕式，我覺得。是咁樣囉。 咁而家過咗奧運就，但即係我呢個禮拜冇返嚟啦，即係其實成個嗰個氣氛仲喺咩度呢，即係大家覺得。 唔多角囉喎已經。 唔多角。 唔多角。 但係就 聲月成應該開心啲啦嘛。 係啊係啊，佢哋開心啲啦。 因為北京奧運。 即係放寬返啲啲鬼佬嚟㗎嘛。 執咗幾間添㗎直頭鋪都唔開唔到啦嘛。 嗯。但係個問題就係香港就仍然仲有嗰個北京奧運嘅 咁有啦，今日又嚟啦， 係啦，琴日嚟，琴日落機 啦，追債啊， 我哋 收錢， 今日大哥啊，收埋美琪啊嘛，個 show 完之後， 要出美琪嘅， 繼續就陶醉， 好辛苦， 陶讀緊我哋， 我真係唔明點解啲人仲要咁開心咁走去睇咯，入場睇，我真係 你嗰隻黃紅，唔係 我 就最出現嘅， 就又唔好話入場睇 嘅， 即係你話喂，哇有嗰啲好彩我今日做完節目走啦，即係呢嘩你再留喺度睇住嗰啲電視機呢，嗰啲電視台日日 佢落嚟 直播咩，聽日同嗰啲咩年青人對話乜嘢又話去邊度邊度啊， 表演 即係爭在去廁所微影之外，微直播之外，嘩又鋪天蓋地又嚟， 不過佢係呢啲就 又玩返三五七日，真係好辛苦，日日見住你班友即係又著嗰啲黃色紅色撞埋一齊嗰啲衫啊，哎呀真係。 企蛋飯囉。 係囉企蛋飯。 企蛋飯。 唔好彩我哋走啊，真係好彩我阿卡奴嗰啲走。我哋真係唔可以再留 有啦。 俾落嚟返返上去 啦。係啊係啊，真係要避開佢真係要。咁佢嗰啲就落嚟收錢啦。 當然啦，對於即班真係國家運動員嚟講，你話第一次攞獎牌嗰啲落到嚟香港，我相信絕對係有一個新鮮感喺度啦。即係特別係體操嗰兩個。 小妹妹。 嗰兩個。 十六歲以上嘅小妹妹， 用兩個字， 十六歲嗰兩， 二至十六歲以上 嘅，係啦， 嘅小妹妹嚟講，六歲當然係開心啦，即係佢哋嗰扎。咁但係對於我哋香港嚟講，喂夠啦，大佬。 唔係佢哋應該即係譬如嗰啲阿蕭山啊，佢哋捉佢即係傾傾咧，幫手做下代言人啊啲，即 係 為嗰個樣咧保持得咁好，即係第日四廿歲攞嚟嗰個樣都係咁， 都係十幾歲 嘅樣啊，即係呢啲應該要諗一諗咯嚇，即係睇下佢除咗體操之外有咩方法可以 keep 到個成個 look。 嗯， 即 係唔係喎？你咁 十六歲人得嗰十歲八歲咁嘅樣，哇！你真係好難得噶嘛。 講出嚟唔係同蕭山倒米唔得，人哋冇 我 做。 我得閒俾我女帶出嚟俾你見下，佢個樣老過嗰幾，你知唔知啊？係真係 咁 kill 大鑊， 係啊，幾大鑊㗎。咁仲有咧，就其實又講，仲有一個幾好笑嘅都可以講下嘅，即係自從即係奧運完咗之後啦，咁佢出咗好多，即係大陸其實就有好多嗰啲叫做新嘅。又唔知我唔知係咪叫做潮語，即係佢哋叫就係叫做詞匯啦。咁、其實有啲就好冇乜特別嘅，譬如水立方啊、鳥巢啊，或者咩北京歡迎你，因為北京歡迎你其實係隻歌嚟嘅、就係林夕填詞嗰隻啊嘛。咁仲有就係、其實有一個可以講下呢，就係、嗰個謝雅龍下課嗰個嘅。咁呢就咩叫謝雅龍下課呢，不如咁呢，即係出面料呢，第二節再返嚟先再話俾你聽。 OK。 收视你点睇？ 每日收视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星期一，曾永健 Jasper， 群益证券香港研究部董事。 星期二，姚浩然 Patrick， 时富证券资产管理联席董事。 星期三，庄志豪 Eric，